在咱北京 啊、哦？是吗？在哪儿啊？ 来朝阳公园，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，圆你异国风情梦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撇三爷撇木金，刚要站起来走，就听官道之上大车小辆是人喊马嘶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啪！三爷精神一振，掌身去一看，镖行的前面插着镖旗子，北京顺城镖局，头前十几个保镖的打官一个个舔胸别肚，跨剑悬鞭，外头都披着棉斗篷。往后头一看，这位是个头，骑着一匹大白马呀，一根杂毛都没有，挂着V50，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长剑。再看这个主，披着月白缎的白棉斗篷，头上戴着暖帽，面似银盆，三绺短墨髯。二眸子锃明刷亮啊，后面是马队，马队都是骆驼垛子，快过年了都办的年货，车上装的也是，伙计们三三两两交头接耳，不住的发出笑声来。三爷一看，哎，就是你们了，看这样我解点儿，我就解决大问题了。想到这儿，把心一横，牙一咬，抡棍打苍，窜到官道上。没接过道，没干过这种事儿，是头一回呀。三爷把大棍一晃，高声断喝：“呀，呆，站住！劫道的来了！”有这么干的吗？自己还报号，谁能想象到离北京城门不远的这儿出来个劫道的，简直是特大新闻。这些人都一愣，呀呀呀呀，把马匹带住了。 扛把手打官一听什么街道的，往前一看，呵，就一个再黑的个跟半截黑塔相似。我手里这棍子是铁的是木头的，怎么那么粗？声音洪亮，好像剧中一般。这帮人根本都没害怕，一个是人多势众啊，二一个都有能耐，都乐了。疯子，疯子，疯子，神经病。正在这时，总镖头一匹大白马赶到前边，人人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总镖头劫道的来了，你看有意思没？敢劫咱们？闪开，我看看。这总镖头从马上一片腿跳起来，把斗篷往后一抖，迈大步来到铁三爷近前，仰起头来看他，心中暗想：好一条大汉！心里有三成爱慕。 朴亮， 你想干什么？劫道啊！劫道啊！为什么劫我们？嗨，你就别管为什么了，反正我得劫你们，不劫你们我活不了。这个总镖头一听啊，乐了，嗯，这也是实话。一看劫道的这个主个儿虽然不小，两腮深陷，脸蛋的肉发松，看看这衣服也十分的寒酸，那就说明他生活很不得过，大概啊为穷逼的。这总镖头一乐，好吧，既然你想劫我嘛，说明咱也有缘，不然的话官道上这么多人你都不劫，为什么劫我呢？朋友，你劫我我真不在乎，你看见没，大车小辆满载金银财宝，伙计们弟兄们为了过年还办了不少外地的土产品，有吃有喝有花有乐。可是有一样，我得看看你有能耐没，你得露出几手来，把我赢了要什么有什么。好啊，既然如此你亮家伙。这总镖头也是拿得开心，一解胡铁扣，唰，把棉斗篷甩了，紧大带勒湿的半皮的棉靴子，有趟子手在他那马胯上撑一声，把长剑拽下来交给此人，此人把长剑一晃，就一道寒光啊，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会会你掌中这条棍。等俩人一站在一块儿，总镖头暗挑大指，哎呀，这不是普通劫道的，好棒的功夫，这条棍上下翻飞，一开始使的是庄家十六棍，泼风八打，使完了之后一换招八卦棍，一换招九宫连环棍，再一换招行者棒，就孙悟空耍的那个金箍棒那个招，这行者棒似的太神了，呼呼刮风，神鬼莫测，变化迅速，招数惊奇。哎呀，石宝见这总镖头心中暗想，可惜了他这功夫了，他为什么要劫道呢？还在京城眼皮底下，肯定有说不出来的困难。哎，我把他收下了，看来这么收他，他不服气儿，我得用功夫把他降住。想的是一换招八仙剑的剑招，这主那功夫也成了棒了。俩人一开始打个平平，最后打了一百个回合了， 铁三爷把大棍往空中一举，这招叫泰山压顶，招棍吧一举，这棍就叫着天旋地转，心里的一阵恶心，扑通一声是仰面栽倒。什么原因？用力过猛，三天没吃饭，虚脱了。大棍落地，镖行的伙计们一看，把绳子拿着捆着了，送到县衙门治罪。慢，总镖头一摆手，你们少说废话啊，看我的宝剑还侠。这主过来摸了摸铁三爷的鼻子，有气儿，摸了摸心脏微弱，号了号脉，啊，懂得医道，哼，此人身体太弱了，没病。哎，这么办，腾出一辆车来，把这主抬到车上，先到城里再说。连棍子都给他拿着，弄到北京城里去了，到顺城镖局找大夫，再一看，大夫说他没病，只吃点东西就好了。给他弄的面条，卧的鸡蛋，大大的葱花，搁点香油。一开始他吃不下去，后来三爷明白过来了，大妮儿一闻怎么那么香啊，一张嘴秃噜噜秃噜噜，五碗面条，光生面就三斤，都入了肚了，鼻子尖也见了汗了，眼睛也睁开了，一看这个情况全明白了。三爷满脸通红，下床倒身便拜，我罪该万死，我太对不起各位了，我穷困潦倒，我才要当贼，我才要劫道。总镖头乐了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吃饱没？饱了。要吃饱了，咱俩就谈一谈。你为什么劫道？你叫什么名？我叫铁木金，有人还管我叫铁三八，我是陕西的人士，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这一说你还有老伴儿，现在就在那小荒村啊！我老伴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可能在家中正在倚门而望，他也三天没吃东西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这么办，你先别走了啊！我派人套辆车把他接来，你们夫妻相会。那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完了咱们再说。书说简短，把三奶奶给接来了，那个宅院的门先把他锁上，就这样来到这儿，夫妻相见。三爷把经过一讲，媳妇哭了，当家的去接道去了，这人家送到官府，一句话呀，这屋头的官司不定得关多少个日子，而且飞行拷打不定受什么罪呢，幸亏遇上好人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个保镖的总镖头人送绰号古上飞仙，叫丁瑞龙，丁的侠，也是回民。因为丁大侠保了一只镖到苏杭州，做了移交手续，钱挣到手了，带着镖行伙去回来，买了不少的土产回家准备过年，没想到走到北京边上了，遇上铁三爷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后来丁瑞龙提出来了，我说朋友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我就在我这顺城镖局给你谋个职业，你跟着我保镖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是个贼呀，我有资格保镖吗？哎呀，这叫什么话，只要你愿意，这事儿就妥了，我求之不得。三爷在顺城镖局安了根了，那面的事情辞退了，钥匙还给人家， 但是发生那些事儿，铁三爷只字没谈。另外，相管丁瑞龙借了文银20两给周老伯送去，弥补这个人情啊，欠人家的太多。说我现在找着职业了，老头自然是高兴。后来处的相当近，跟一家人一样。转过年来，丁瑞龙这么一考察，一看这个铁木金，人品极正，能力还大，人格还好。看来这朋友我算交对了，又提议两个人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结为生死的八兄弟。丁瑞龙老大，三爷老二，以弟兄相称，就往镖局子一住，而且提升他为顺城镖局的副总镖师。说句迷信话，倒霉倒到一定的程度，该往回转了，哪有一杆子直到头的？现在时来运转，您不信看看您本身的历史，您再瞅瞅周围朋友的历史，大同小异，都要有这么个情况。不可能这一辈子都倒霉，也不可能这一辈子都好，即使有那样的是极个别的，按正常的来讲都是好坏搭配着。铁三爷就是这样，副总镖头穿绸果断，那跟丁瑞龙形影不离。同时丁大侠把他领到北京牛街大清真寺，面见授业的老恩师，清真贵教的老前辈老筛还金元，他领那儿去了。金元一看铁木金也非常高兴，大徒弟领来的，让铁木金当场一练艺，老筛还自然大喜，收他为二弟子。铁木金拜了名师，有时候抽空上这去学能耐，老筛还加以指点。就这么一来二去，混得相当不错。这次铁木金奉丁大哥所差，独挡一面，压着一只镖赶奔河南商丘，上那办事去，正好路过川桑林，怎么那么巧遇上佟林了。这个铁三爷呀，早就听说佟林了，尤其听老师不止一次讲过，说你们这能耐都不行，如今练武的楷模，青年的领袖，非佟林莫属。你们师兄弟儿叫古上飞仙，又独棍神佛呀，白给。见着佟林，那你们差的多的多。铁三爷听了，一方面高兴，另一方面也有点妒忌。心说怎么的，我就赶不上佟林，我倒霉倒我这棍子上了，我前半生的心血全花到武术二字上了，我这么苦钻这么苦练，我赶不上个佟林呢。可也罢了，人家现在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，赶到点儿上了，将来我会会。连丁瑞龙都有这种想法，咱甭说别的，交个朋友呗，切磋技艺，让佟林练练，究竟看看谁高谁低。估摸着老师不会说玄话，他这人不表扬人，从他嘴里说这人要不错，这人肯定是了不起。所以铁三爷脑子里有深刻的印象，这次见佟林一报名，哎呦，佟侠客，神交以往，虽未见面，印象极深呢。铁三爷一想，我跟佟林能伸手吗？朋友，既然佟林遇上困难了，我应当鼎力相助。我打旁人， 那不也就露出我的能耐了吗？也叫佟林在旁边看看，我也不是一般之辈。想到这儿，铁三爷跟佟林说：“佟侠客，用不着您。今天呢，我锻炼锻炼。这两天可能天气不好，我筋骨有点发紧，我拿他们舒筋活血。这帮贼越听越别扭，这叫什么词儿？这叫……”铁三爷晃冰铁棍过来要战司徒朗，司徒朗还真就瞧不起他。我站的是佟林，你从哪冒上来的？你别看你个头挺大，棍子挺沉，咱俩一伸手你肯定败给。所以司徒朗正在犹豫之中，天觉僧、地觉僧、人觉僧三个和尚过来。我说：“老哥哥，您打的是佟林，这个无名的鼠辈还用得着您伸手？您后退，交给我们了。”我说：“三位朋友可注意啊，这棍子可够粗的，海绵放心吧。”天觉僧一晃场中方便连环铲，嗷一嗓子跳过来，是大战铁三爷。砰啪砰啪，实打实的两人就站在一块儿了。佟林在旁边观战，哎呀，佟林一看，好棒的功夫啊！这姓铁的够意思，素不相识。你看人家放下自己的事儿不管，帮我的忙了。今后到了北京，真得多亲多近。佟林正想着，忽然就听见啪啪啪，他一愣，瞪眼观瞧，闹了半天天觉僧的大铲叫三爷一棍给崩飞，然后泰山压顶一棍正削到秃脑袋上，啪嚓一声，像打臭鸡蛋一样，打了个万朵桃花开。天觉僧是命丧当场，地觉僧、人觉僧一看，嗷一嗓子，俩人就跳过来了。好，我是黑面的大汉呐，你拿命来，左右夹击，跟铁三爷玩命。佟林挺担心，刚想过来助阵，三爷看出来了，哎，佟侠客，用不着您呢，用不着，俩架不住我一划了，四个还差不多少，您瞧好吧。抡起这条大棍来，泼风八大庄的十六棍，咻咻咻咻咻咻咻咻，嘎嘎，把二僧的大铲崩出去，紧跟着使了个孤树盘根针，一棍子砸到人觉僧迎面骨上了，咔嚓一声把腿给砸折了，又一棍子砸到后脑勺上，当场毙命。地觉僧一看不好，转身就走。三爷一看，走啊，朋友你在这儿吧，一棍子削到后背上，打得口下鲜血，当场丧命。你这仨和尚倒霉吧，都叫司徒朗给骨头出来的，不然在庙里待着好好的，这也是该着的事儿。司徒朗在后头一看，眼睛都红了，哎呀呀呀呀，真没看透，这个黑面大汉居然手底下这么干净利索呀！早知如此，我亲自跟他伸手。好啊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过来，你别走。铁木金一乐， 我根本就没走，他们仨是你的替死鬼，我本来想跟你伸手，哎，让你要多活了一会儿，看着没，我怎么砸的。